12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妇科的副主任医师欧华，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女性的一个常见的病，叫 HPV 感染。首先呢，我们先欢迎欧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欧华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 HPV 病毒感染的这个话题哈。那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您先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这个 HPV 病毒。 好的。HPV 病毒其实现在可能大家都已经听说过这个病毒了。它呢是我们在中文又叫做人类乳头状瘤病毒，那么它呢是跟宫颈癌高度相关的一个病毒。主要是侵袭我们人类的这个黏膜。在我们根据它跟宫颈癌的这个相关性呢，我们又把它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两种型别。实际上呢，现在呢，它HPV 病毒一共已经有130多种的型别了。那么目前我们在医院能够查到的大概有10几种型别，其中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类，低危的型别和高危的型别。那么低危的型别呢，跟宫颈癌没啥相关性，它主要是跟生殖道的湿疣有很明显的相关性。原来我们老百姓说的尖锐湿疣啊，它主要就是跟这个低危型中的6型啊、11型啊是有明确相关性的。那么高危型别就是跟宫颈癌有非常大的相关性的，目前在各大医院一般能查其中的13种型别。主要包括16型啊、18型啊、31型啊、33型等等。那么这些型别的感染啊，它可能会导致宫颈的病变，以至于甚至导致宫颈癌。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平常在体检当中哈，就经常遇到一些，就我有时候能看到的就是什么16啊、18呀哈，这都是高危型的这个 HPV 病毒。然后还有6和11是算是低危型的哈。 对，是的。 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 HPV 的一般的传播方式都有哪些呢？ HPV 的传播方式常见的是有3种。那么最常见的其实就是通过性生活传播。我们也叫直接传播。那么第二种呢是间接传播，它可以通过公用的这个马桶啊、公用的浴巾啊、或者是去洗浴中心的一些潮湿的这些地方啊，都可以间接的这个传播 HPV 病毒。特别是对于有一些免疫力不高的人，那么碰到这样的间接的传播方式，就有可能被传染上。那么第三种是母婴传播，我们就是垂直传播，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就是母亲有 HPV 感染，那个在生产的过程中，孩子也有可能传播。那么其实最常见的实际上是通过性生活传播。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3种传播方式哈，那您再给我们说说这个咱们易感染的人群都有哪些呢？ 基于呢它的传播方式是主要通过性生活传播，所以一般来说它常见于在我们女性啊，是常见于有性生活的这个女性，在育龄期是 更加容易感染这个 HPV 病毒的。那么在我们中国呢，我们统计发现它是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从十七八岁到24、25岁，这是一个新生活的一个活跃期。那么还有一个是40到45岁之间，那么到45岁以后它的感染率是下降的。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所知道的那些宫颈疫苗，我们大部分也就是打到45岁就以后就不再建议再去接种这个宫颈癌的疫苗了。 就是说其实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传播方式，还有一些就是易发病的人群哈，一般都是一些还是女性偏多一点，它是一个女性的疾病嘛。那我们经常听说这个 HPV 和宫颈癌这关系就是非常的，经常是绑定在一起的啊。 是的。 那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 HPV 和宫颈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HPV 实际上现在它跟宫颈癌呢相关性是非常密切的。现在我们老说的宫颈癌疫苗，宫颈癌疫苗它其实预防的是 HPV 病毒，它实际上是 HPV 病毒疫苗。那么也是这几十年因为发现了这个 HPV 病毒以后，我们就发现了宫颈癌跟 HPV 之间的密切的相关性。那么几乎是95%以上的宫颈癌我们都能够发现它是有 HPV 的感染。但是反过来并不是这样，不是说有 HPV 的感染就一定是宫颈癌。事实上呢，就是 HPV 的感染率呢挺高的。在我们女性一生中，我们是有过统计数据的，一般是至少感染过一次 HPV 病毒的，就是有我们的就是普罗大众的女性啊，大概有80%的人群是至少感染过一次 HPV 病毒的。但是呢，虽然有这么高的一个感染率，但并不用特别的紧张，因为这个病毒呢，其实只要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是正常的，那么也是统计数据是显示，大概90%的人通过1.5到2年的时间，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把这个 HPV 病毒给完全的清除掉。那所以呢，这儿想要跟，因为我们平时看到很多，他们来门诊看病的这个女性，他们就一发现自己 HPV 病毒有感染，就非常紧张，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就得宫颈癌了呀？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那 HPV 的病毒呢，它最开始只是一种感染状态，我们来查的这个 HPV 阳性，只是说明，这个 HPV 病毒已经到达了宫颈的这个鳞状上皮这个区域了，感染了。但是呢，它并没有导致我们宫颈细胞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在宫颈的防癌筛查中还有另外一个检查叫做宫颈的防癌筛查。他们宫颈的 HPV 病毒和 TCT 的这个防癌筛查，我们就简称 TCT 啊，和 TCT 的这个检测都是在宫颈那个位置取一些分泌物和细胞下来，那么进行检测。如果 HPV 阳性，我们就可以化验单上就可以看到啊，它是有感染了。但是如果是宫颈的 TCT 的检测是阴性的，那说明它虽然是 HPV 的感染了，但是它并没有一定导致这个宫颈细胞它发生变化，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从 HPV 的感染，然后没有清除掉，然后持续感染，然后进一步导致宫颈的细胞发生病变。那么病变也不是说就变成癌了，我们还有一个宫颈的癌前病变，我们是有分级的，分成1级、2级和3级，级别越高越靠近宫颈癌，然后再会变成宫颈癌。那么一般来说，从 HPV 的一个感染到宫颈癌，一般来说需要这个进展大概需要一个10年的时间。所以呢，只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去检查了一次TCT 或者 HPV 的这个检测，发现有异常，及时的进行治疗，都可以阻断这个宫颈癌的发生。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从 HPV 感染一直到这个宫颈癌的这，他们俩之间虽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哈，是这种高危的这个病毒，这个能会导致宫颈癌，但是其实从感染到真正得癌症，它是有很长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对，很漫长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这个很多的广大的这个女性朋友，如果说你有查出这个 HPV 感染，或者说它是有阳性的，还不用特别紧张，因为不是说咱们这个 检测出 HPV 你感染了，你就一定是得宫颈癌了啊。刚才你也说这个有， 反复的强调这个事儿。 对对对，就是大家先不要特别紧张啊，还是应该进一步的再去做这个筛查，就是还有这个 TCT 的这个筛查。 嗯， 而且说是这个病毒虽然我们说是挺容易感染的这么一个病毒，但是它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去把它清除掉啊。 对，是的。 嗯，那所以说这个宫颈癌常见的这个筛查方式，也就是这个 HPV 的这个检查和这个 TCT 的检查，是这两种方式，对吧？ 对。 嗯， 其实呢，就是我们医生如果已经来看病了，拿来 HPV 病毒或者 TCT 的检查来看的那种， 嗯， 那基本上我们就觉得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已经引起重视了， 嗯， 已经来看病了，那我们总能把它阻断， 嗯， 很少有一上来一张单子就是宫颈癌的，很少见。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怕的是它不查。 嗯， 其实我们国家对这个宫颈癌的筛查投入其实挺大的， 嗯， 很早就已经把这个两癌筛查做出来了。那两癌筛查很多地方都是免费的，一个乳腺癌和一个宫颈癌，其实就是包括这个 TCT 的这个检测，只要我们的 TCT 检测建议是每年一次啊， 嗯， 如果是 TCT 和 HPV 的检测都做了，都是正常的话，可以把这个筛查间隔延到3年到5年一次也是可以的， 嗯， 那么只要及时的去做了检查，基本上就不会得宫颈癌。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宫颈癌病人是什么样的，基本上是没查，忘了查， 嗯， 不去查。有时候我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没查，他说我家庭条件也挺好的， 嗯， 就是没有人组织他去做体检这件事儿， 嗯， 然后呢他又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舒服的，他就不去查，然后等到发现症状，发现这种阴道出血呀，流液呀那样的症状， 嗯， 这个时候就晚了，就是宫颈癌了。那实际上宫颈癌在早期他没有什么症状，不疼也不痒也不流血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所以它靠的就是靠我们去筛查的时候，我们在宫颈上皮这个位置去取这个细胞，去看有没有 HPV 感染，去看这个细胞有没有病变来判断。所以做这个定时的去做这个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嗯，就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虽然说他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各种的症状哈，但是我们要是发现他的症状就已经晚了， 嗯，对，等到有症状再去看的时候就晚了。宫颈癌对我们女性真的还是损伤挺大的，整个的宫颈癌手术应该说是我们妇产科最大的一个手术了。 嗯，好，那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 HPV 病毒啊，包括它的一些传播方式啊，它的易感人群啊，还有它， 嗯， 啊最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预防哈，它的筛查的机制。 嗯， 那我们想跟欧华主任来探讨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现在啊，就是经常听到说这个 HPV 的这个疫苗， 嗯， 啊，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关于怎么样好好预防，怎么样去打这个疫苗哈，给我们说一说。嗯， 对，因为 HPV 呢，它是一种病毒，实际上现在对于病毒，我们全人类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来治疗它，并没有特效药。 嗯， 那么对于病毒呢，我们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去打疫苗，就是预防比治疗更重要一些。所以呢，当我们发现了 HPV 病毒和宫颈癌的这个关系以后，然后就开始，科学家们就开始致力于去研发 HPV 的疫苗了。到现在目前在我们中国有3种疫苗，2价的、4价的和9价的这3种疫苗。那么打了疫苗以后呢，对于我们女性的保护率呢，应该能达到80%-90%，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保护率。那么如果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啊，就是如果大家全部都能够把这个疫苗都打好，那么几乎以后宫颈癌就可以被预防掉了，就被宫颈癌我们认为是可以被消灭掉的一个癌症啊，这是很少见的。 嗯 嗯，那么它的这个疫苗我们分为目前分为2价、4价和9价。这是什么意思呢？2价呢，它主要是针对于2种，一个是高危型里面的16型和18型啊，这2种型别，它几乎占到导致宫颈癌的 HPV 感染类别里面的70%以上。 嗯， 那么它的接种的年龄是从9岁到45岁吧，很大的一个年龄段都可以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4价，4价呢是在高危型别的16和18型的 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低危型别的六型和十一型。那么它的接种年限应该是从16岁到45岁吧。然后还有一个九价是在这个四价的基础上又加了5个高危型别。那么型别越多，那它能够预防的 HPV 的种类越多，那它就更加能够减少这个宫颈癌的风险。但是它的这个九价疫苗现在的推荐年龄是16到26岁。 就是年龄段这个区间小了一点哈。 对，是的。这是这个疫苗在生产研发过程中它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目前我们中国这三种疫苗我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年龄去选择该打哪一种。也不是说一定要去打那个九价，因为我们现在碰到很多人说我都打了2价啦，我是不是还要去打九价呀？那有的年龄已经过了不能打了，还有的就是如果已经打过了其实也不是一定要去追高的。 是，就是其实就是最基础的这个二价的，它就是涵盖了最厉害的这类最或者说最高危的这两个病毒， 是的 哈，16和18型。然后也不是说咱们非得追求就是必须得打那九价的。 对对对，有的就会很焦虑说我只打了2价我没打9价。其实也没有那么必要，如果能打到9价当然可以，如果年龄合适，如果一般情况允许打9价当然可以，如果没有打到9价，打到2价也是可以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在最好是在没有性生活之前就能打上，会有个更好的保护率。 是它一个更好的一个预防 的 一个措施。 对，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2价的4价的9价的这个疫苗，其实我们治疗这个 HPV 这个病毒感染就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先是预防它哈。 对， 那个就是像现在这种疫苗我们平时都在哪里可以打到，就是正规的三甲医院还有社区医院是不是就可以？ 对，要有预防保健科的地方。有就是正常可以打疫苗的社区，一般都有。但是确实最近可能因为这个一些货运的关系，最近可能有些缺货，可以去各个社区医院去进行预约，或者是三甲医院里面有预防保健科有疫苗接种科的这些地方可以去预约。 对，那我们还有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疫苗它是比如说没有得，当然他打了之后他是有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比如说他已经得过这个，就比如说他 HPV 已经感染了，或者说他还没有治愈呢，这样的人群他可以去打这个预防疫苗。 对对，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也经常被问到。它里面有几个点哈，一个就是说我曾经得过了 HPV 感染，我是不是还要打呢？也是要打的，还是建议打。自己得过 HPV， 比如说得了一个 HPV 的31型的阳性，然后呢过段时间又自己就好了，那我们还打吗？年龄允许的话也可以打，因为自己得过这个感染以后能够产生的抗体是有限的，它不一定是终身免疫的。那么而且它只是那一个型别，那么我们现在最高危的16、18这个两个型别，因为它跟宫颈癌密切相关，还有就是后面的9价还有更多型别的这些HPV 的类别，如果只是感染过一种，它对于别的型别还是没有自己的保护力的，所以可以打上，这是一种。那么有的人说我现在正在感染这个 HPV 的这个状态，可不可以打？也是可以打的。就是不是说一定要等到我这个 HPV 好了，我再去打，不需要。你现在即使是有 HPV 感染，一般的情况允许的话也可以打。那么还有就是打了 HPV 病毒，这个打了 HPV 疫苗以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啊。我们这个也看到过，因为打 HPV 疫苗已经打了好些年了。那么有的小女孩打完以后就觉得，哎呀，我都打过 HPV 疫苗了，我肯定不会再得 HPV 感染了，我肯定不会再得宫颈了。那并不是这样的。首先疫苗的保护力是有限的，它产生了多少的抗体也是有限的，所以即使是打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仍然建议按照周期去进行这个宫颈癌的防癌筛查的检测，包括 TCT 和 HPV 的检测都应该 正常进行，不能够把它给忘记了。 嗯，就是说打疫苗它只是一个说预防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减少 HPV 感染，或者是减少这个宫颈癌的发生。 对， 但是它并不是说我打了之后我就可以忽略它，其实我们每年还是要有这个意识去做定期的筛查。 对，是的，是的， 嗯， 是的。 好，那今天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 HPV 病毒这个感染啊，包括我们的预防的一些方式哈。那最后呢，节目快结束呢，还是请欧华主任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比如说确实我得了这个 HPV 或者说已经感染了哈，那一般我们在医院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治疗的方法呢？ 那么治疗方法是这样，首先是看是不是初次感染，是不是持续感染。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她做了一个宫颈癌的防癌筛查 HPV 的检测。HPV 呢，看了31型是阳性的，某一种型别阳性啊 ，TCT 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她的宫颈细胞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予特殊的药物治疗，我们可以观察1年到1年半的期间，因为我们前面强调过，它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把它给清除掉的，那么我们可以过半年到1年的再去查 OK 一看好了，那就不用管它了，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持续性的感染，它2年前查是的，1年前查还是的，现在查还是的，那我们这个就叫做持续的感染。那么对于持续的感染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持续感染就意味着可能没多久或者是已经就会发生宫颈的癌前病变了，再进一步就会有可能转变成宫颈癌了，那么我们可以进行 HPV 的治疗。但是 HPV 的治疗我们前面为什么一直在说打疫苗，因为没有特效药，不是说某一种药用上去就一定能把这个 HPV 治疗好。那么我们现在会有很多药，但是呢没有哪一种药说一定能把 HPV治好，那么我们在这个用药的过程中还要持续的去观察，那么最后呢也可能它真的就导致了宫颈的病变，那么我们就按照宫颈病变的治疗方式去治，比如说它发生了宫颈的癌前病变1级或者是2级，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的它的生育要求啊，根据它的年龄给它选择去做宫颈的手术，我们有宫颈的利普刀啊，冷刀锥切啊，做这些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再去进行复查。 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这个欧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给我们科普了一些关于这个 HPV 病毒感染的这个话题哈，也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关于 HPV 怎么样预防的方式啊，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常给我们科普一些 谢谢 啊妇科的常见的疾病哈。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